海啸，滔滔两岸潮。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我不喝酒，但老歌有时候比酒更醉人。好音乐九五九，用醉人老歌舒缓午后情绪。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整。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水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买二手车当然要买靠谱的。10月7日至8日，奥迪精品二手车大集，房山区第一届二手车文化节，集结高中低档各价位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实惠，现场购车还有大礼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0000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九五九资讯快报。 9月4日，保定市督导组就全市县城建设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涿州市政府办、住建局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座谈会。会上，政府办相关负责人汇报了涿州市县城建设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督查组对县城建设省定44项任务目标、第二批7个一工程、2018年完成重点项目等相关资料进行查阅，同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涿州市种田初期2围攻坚行动初成效。通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截至目前，本市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6次集中拆除活动，共拆除违法用地123宗，面积193.6亩。因涉嫌破坏耕地的9宗案件已全部向保定市局申请破坏耕地鉴定，并全部移交公安部门，对违法用地起到了有效的震慑和遏制作用，为加快建设金鸡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你准备好了吗？ 3、2、1。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集结汽车资讯，拥抱汽车生活。现在即刻，方向盘俱乐部。 深的灰，左右为难的你，不知怎样去面对。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 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我想大声告诉你，对你的爱深不见底，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屏住呼吸，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它让我们慢慢的靠近。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若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只因为你没有告诉你我爱你，真的很爱你。 来自凡凡的一首《我想大声告诉你》。Hello，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方向盘俱乐部哈，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国福信澳众奥迪中心的销售经理乔经理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来，乔经理给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国福信澳众奥迪中心的销售经理乔月刚。 嗯，刚才啊，苏姐还跟这个乔经理有聊天哈、啊，说之前是学播音主持的。 对， 抢我饭碗来了是吗？好，开个玩笑啊。那么先请乔经理给我所有的听众介绍一下吧，国福信澳众奥迪中心。 各位听众好，我店呢是在南四环刘湘桥东200米路北，如果您是走四环的话，过了刘湘桥辅路直行500米掉头就可。或者是您由东向西，由赵公口桥下来。您下来以后就能看见咱们这个牌子。 国福信澳众奥迪中心是只卖奥迪车吗？还是 对，这个是咱们的国产奥迪和进口奥迪 都有，全系车型。 对， 从 A3 A4 然后到什么 Q5 Q7 都有是吧？ 对。 好，那么咱们今天来说说哪款车型呢？ 今天来主要想跟大家来聊一下咱们奥迪 A6 30周年年型这款车。 奥迪 A6 30周年的这款车型。 对。 30周年车型，哎，我有个问题。 彤彤，你说。 对于我这种不太了解人哈，问一个 挺傻的一个问题哈。这个三十周年的车型跟17款的奥迪 A6 有区别吗？还是就是一款车型啊？ 这个是两款的车型。 嗯嗯。 然后那个首先说一点呢，就是为什么是三十周年呢？就是要先提一下，就是咱们奥迪 A6 的一个历史了。 嗯。 咱们奥迪 A6 有非常悠久的一个咱们那个历史，它从最早的1968年的奥迪100，也就是咱们可能专业一点的话叫 C1，然后到2012年的奥迪 C7，也就是咱们现在所熟悉的奥迪 A6，它是经历了几十年的奥迪车型。它现在奥迪 A6 这款车呢，给咱们用户带来的是舒适性、操控性、高性能性的高效性的和谐统一这么一款车型。所以今天咱们来说说这款车。 奥迪 A6 的历史叫做 C1， 对，最早的 C1 就是现在的奥迪 A6， 对， 然后 C7 也是叫奥迪 A6， 对。跟您、 哦、这我还真不知道。 对，跟彤彤简单解释一下，跟听众朋友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 C 级车的第一代、第二代，然后一直到第七代。 哦，然后我们大家都叫它奥迪 A6， 其实它是 C7 的这样的一个名称。 对对对。 哦，那这一款车在它的这个配置啊和亮点上面，比17款的奥迪 A6 有先进一些吗？还是 这个是肯定是有的。新款的这个奥迪 A6 呢，分为4个排量，然后有5个动力总成，其中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奥迪 A6 有一款 2.0T 的发动机回归了，然后而且在动力上面的话有了很大的提升。列举一个数据啊，就是之前的话它的动力是132千瓦，上升到了现在的165千瓦，整整的上升了咱们33千瓦，而且匹配了咱们7速的 S-Tronic 的变速箱。彤彤，100公里加速我可以跟你说一下，只有7.5秒。 哦，这个很高了，100公里加速到只有7.5秒， 对， 这个很高很高了，真的是这样。 对，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是9月7号， 对， 9月7号也是国富信澳洲奥迪3周年店庆的这个期间哈。 对， 那么问一下这个乔经理，在这个店庆的期间有没有哪些优惠福利啊，以及政策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的？这个肯定是有的。然后国富信澳洲开业3周年店庆，为咱们准备了几重礼。第一的话就是咱们您购车的话可以享受咱们1万元的一个舒心大礼包。 嗯。 然后具体的礼包的话，后期的话我会跟 听众来介绍。 对对对对 啊，这个卖个小关子，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对， 对， 还有呢。 然后，咱们还可以赠送，如果您购车的话，还可以赠送一辆奥迪原厂的自行车。 嗯嗯，也就是说，在店庆期间呢，会送这个舒心大礼包， 对， 以及你购车成功的，还会送一辆原厂的自行车，奥迪品牌的。 对，对， 嗯，还会有一些，比如说 Q5 啊、A7、A8 都是进口车型，还可以享受一些冰点价格。 对，因为我们在展厅有一个咱们特价车区域，特价车区域的话，就是咱们进口车为主，有咱们的 SQ5、A7、A8，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些车型。然后都会有不同幅度的一个优惠。 嗯，好好，感谢乔经理的介绍哈。我们先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周迅的《看海》，先来放松一下哈。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一会儿呢，我们来给听众再来详细介绍奥迪 A6 30周年这一款车型，以及店庆的很多的这些优惠福利哈，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锁定收听，不要走开。 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敲的孤单，让我

在这一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哈，欢迎回来方向盘俱乐部，我是主持人彤彤，问候大家下午好哈。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来自北京国福信澳众奥迪中心的销售经理乔月刚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哈。刚才乔经理说了半天的这一款车型呢，是奥迪 A6 30周年的车型，也有跟我介绍了说是配备了7速的 ST 的变速箱，100公里加速时间仅需7.5秒哈。嗯，那么这时间呢，如果有的听众对这一款车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到店来咨询来试驾。店里是有现车的是吗？ 对。 嗯，地址呢是位于丰台区南四环刘香桥东200米路北国福信奥众奥迪中心，电话是400-840-6991，400-840-6991。 对， 那么 欢迎咱们的听众朋友到店赏车试驾。 嗯嗯，店里有现车可以试驾是吧？ 可以试驾没问题。 嗯嗯。刚才乔经理给我介绍了说这款车100公里加速仅需7.5秒哈，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变化吗？ 对， 嗯， 其他的变化相对于来说的话，咱们 A6 的 1.8T 还是作为它的入门车型进行销售。 咱们那个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咱们 A6 1.8T 写的咱们后面的尾标是 TFSI，而咱们2.5写的是30FSI，2.0T 呢写的就是35TFSI。我想问一下彤彤，对这个后面的数字有了解吗？ TFSI 就是前面的数字。 不知道啊，数字加英文字母。 其实来跟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啊，这个数字越高，代表车的提速性越好。 哦，比如说。30和35就是35的要比这个30的提速要快。 对对对。 嗯嗯、长知识了。嗯，那么还有呢？ 还有就是咱们在配置上面还有外观上面，咱们奥迪 A6 30周年这个年型也是做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动。就比如说、咱们 A6 现在拥有3种外观，商务和运动兼得，因为好多人觉得咱们 A6 是一个商用车嘛， 对对，比较偏商务的。 对对对，其实现在 A6 来说的话，它有3种的外观选择，外观选择的话，运动和商务咱们都可以兼得，包括家用也是没问题的。 还有呢？ 像 1.8T 的进取的话是咱们的标准外观，咱们其他的车型就是进取型以上的会标配 S-Line 的外饰。这个 S-Line 外饰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奥迪有性能车就是 S 系列 ，S 系列的话像 S6，这些都是百万级别的，像 1.8T 进取以上的，它都会标配这个 S6 的前进气格栅、运动型的前保险杠，还有 S-Line 的标识以及后运动型的保险杠。从咱们的外观上面的话，会更运动。 哦哦，哎，我想问个问题了。 嗯， 那这一款可以说是 A6 的一款新的车型哈。 嗯， 它在这个配置方面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比之前的17款配置要更先进一些？有吗？ 有，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在配置上面咱们做了全面的升级，标配了 LED 大灯。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咱们奥迪的灯是非常厉害的。 哦，对，确实灯好看。 对，然后它的亮度是非常高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是在奥迪上配备 LED 灯的话，它的车型上都会有动态转向。动态转向是什么？就是，每3颗追亮，那个点亮1颗，就感觉跟那个擦拭效果一样，就是流水的灯。在路上，彤彤，我不知道你 像那个流星似的。 对对对对，流水的。 嗯。 就是我不知道彤彤在路上下班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比如说奥迪的车打转向的时候，它的灯是那种擦拭的，和流水线一样的那种感觉。 嗯，好，今天下班的时候我注意一下， 哦、可以 也请所有听众注意一下，看看这个奥迪车有没有这个功能。 对。 嗯。 然后 还有呢？ 对，是这样的，就是首先一点 LED 这个大灯呢，就是在咱们的路上的识别度是非常高的。还有点什么呢？买奥迪的车主很多都会改装自己的爱车，比如说我会加一个大轮毂。那么全新的奥迪 A6 这款车呢，就标配了18寸的大轮毂。 哦，它要比之前的这个轮毂要大一些。 对， 对， 对，之前是17寸的，现在有了3种的轮毂进行选择，就是外观上面会更加漂亮。 嗯，确实，因为这个大的轮毂显得会大气一些，可以这么理解。 对 对 对 对, 对。 嗯，哎，而且刚才说到这个 LED 的这个灯，它确实要比普通的灯亮很多。 对，它的点亮速度以及它的亮度都是非常不错的。 嗯、对，要比普通灯亮很多很多。 对。 嗯，好，那么如果听众对这一款车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到店里去试乘试驾哈。地址呢是位于丰台区南四环刘香桥东200米路北国富信奥众奥迪中心，电话是4008406991。4008406991。那么现在呢是9月7号了，也是咱们这个店3周年店庆这个活动期间哈。 对。 那么在这个活动期间有哪些优惠呢？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呗。 嗯，是这样的，如果在店庆期间咱们成功购车的话，咱们会享受多重的礼包。第一个的话就是会赠送咱们一个1万元的舒心大礼包。 嗯。 嗯，彤彤，你对舒心这个词了解是怎么样的？ 舒心，舒服的意思。 对， 嗯哼， 所以这些也是我们为咱们的那用户量身打造的。比如说里面就有咱们PM2.5的空气空调过滤 空调滤芯。 对、 嗯、 因为马上咱们秋冬就要来临了。 对，很快。 对，雾霾天马上就要回来了。 嗯， 不管您是买什么车，这个都是有非常大的用处的。 对对 对、 嗯、 还有咱们就是钛合金的发动机下护板。 嗯， 不管您是出去越野呀，还是说是走山路啊，还是去郊区玩啊， 嗯， 发动机下护板肯定是必备的。 嗯， 对吧。还有咱们APP 的行车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相信大家对于 这 个这 是必不可少。 对，必不可少， 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女司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然后还有咱们进口的美国天窗贴膜。 哦哦， 这个是咱们全进口的。 嗯， 然后还有咱们的水箱防冲网，不管您是买 A1 还是买到 W12，我店内呢都会给大家提供全套的这些礼包。 嗯、 然后像水箱防冲网这些都是根据不同车型进行材质的，确保您的车型是完全能够适用的。 嗯嗯，好。那么如果购车成功的话呢，还会送这个原厂的自行车是吧？ 还会 刚才有介绍了。 对对。 那么如果有买 Q5 A7 A8 这些进口车型，还会享受冰点的优惠价格。 对 对，也是这个店庆期间活动力度还是蛮大的。嗯，如果听众对这个活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店去咨询哈。 欢迎 嗯 到店赏车试驾。 嗯，地址呢是位于丰台区南四环刘香桥东200米路北国富信奥众奥迪中心，4008406991，4008406991。好，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来放松一下哈。也请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来给大家继续介绍这一款奥迪 A6 30周年的车型，锁定收听，不要走开。 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

来自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欢迎回来哈，方向盘俱乐部，我是主持人彤彤，问候大家下午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国福信奥众奥迪中心的销售经理乔经理哈，来做我们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刚才乔经理也是跟听众介绍了很多这一款奥迪 A6 30周年的车型哈，无论是从配置啊，还是它的这个外表啊，都是有一些的这个改进的。如果听众对这一款车型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到店来试乘试驾。地址呢是位于丰台区南四环的刘香桥东200米路北国福信奥众奥迪中心，电话是400-840-6991，400-840-6991。 OK， 然后彤彤是这样的，就是我跟你说一个词语啊，就十全十美，你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说到十全十美，如果针对于车的来话，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无论是从配置、动力以及舒适感，然后这个内饰的这些它的好看的程度啊，包括我一个女孩子看车的话，一定是看外表啊，内饰啊好不好看。 对 我想到的是这个。 对对对，是这样的，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全新的奥迪 A6， 然后新增了咱们的两款颜色，其中的一款颜色是爪哇棕，另一款颜色的话是斗牛士红，然后结合咱们现有的颜色的话，一共是10种颜色，十全十美。 哦，就是选择的这个很多。 对对，选择 的十种颜色 更多。对，然后这个斗牛士红的话，个人这个颜色还是比较喜欢的。 斗牛士红是一种什么红？深红还是鲜红？ 深红。 深红色，哎，我喜欢的颜色。 然后咱们的那个爪哇棕的话，就是是一个类似于咖色，对对对，是爪哇岛上的一个咖啡，然后非常高级的一个咖啡的颜色，然后咱们演变而来的。 显得低调奢华有内涵， 对， 红色高端大气上档次。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在上半段节目的时候跟大家提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那个有咱们 S line 的外包套件，然后其中有一项的话是说到了咱们的S 系列的车型，就是咱们的运动型的车型，然后在咱们新款的 A6 的话，在 3.0T 的这个车型当中会配备咱们的极具运动气息的一个红色卡钳，也就是咱们的红色的刹车盘。这个也就是在咱们的 S6 或者是 S7 以及咱们的 RS 系列才会配备的。 哦，就是配置很高了。 对对，然后还有在咱们 1.8T 和 2.0T 的这些车型当中，在明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明年的1月份，也会为大家提供这一项配置作为选择。 还有呢？ 然后就是一直跟彤彤在聊咱们新款 A6 的这个车型，然后这个价格一直没跟大家说。 啊，对，这可能是听众最关心的问题了。 对对，然后新款奥迪 A6 30周年年型的话，它的指导价是从400,060到698,000。然后它分为刚才咱们说了是不同的配置和不同的咱们的那个排量，具体的优惠的话，咱们可以拨打店内那个电话 来进行咨询。 对 对 对， 哎，刚才说到了这个现在也是这个店庆的期间哈。 对， 那么针对这一款车型有优惠吗？ 有优惠，但是具体的话得到店。 卖个小关子，你到店来才能告诉你。 对对对，到店或者是咱们那个拨打电话，咨询电话。电话的话是400-840-6991。 地址呢是位于丰台区的南四环刘香桥东200米路北国福信奥众奥迪中心，电话是400-840-6991，400-840-6991。如果听众对这个 A6 30周年车型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或者说您对奥迪其他车型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是吧？ 对，没问题。 400-840-6991，400-840-6991。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正值店庆的期间哈，那么在这个店庆当中有哪些优惠的活动呢？ 是这样的，就是刚才在上半段节目也跟大家说了，咱们如果订车的话，可以赠送咱们万元的舒心礼包，然后还可以赠送一辆奥迪的自行车，是非常精美和漂亮的。然后咱们那个万元的舒心礼包里面的话，为什么叫舒心礼包呢？也是为咱们那个用户的话量身的定制的，有咱们 PM2.5 的空调滤芯儿，然后还有咱们的水箱防冲网，以及咱们钛合金的发动机下护板、APP 行车记录仪等等，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舒心大礼吗？ 对 对, 对， 很多很多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到店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对， 对，如果购车成功的话呢，还送原厂自行车。 对， 这个车型是没有， 没有限制的， 没有限制的，什么， 不管您是， 只要你买了车，就送你这辆 W12, 就送你这辆，就送你这个自行车。 对， 哎，据我知道，这个自行车还不便宜，是吧？ 对。 那么在买其他车型的话呢，也会有这个价格的优惠。 对， 嗯， 然后你比如说就拿咱们北京的用户来说的话，很多就是拿旧车去置换的。 嗯， 然后咱们店内的话，在店庆期间，只要你是置换评估，店内是有免费评估的，就可以领取1000元的置换代金券，我们是现场发放。然后就是无论您的爱车残值是多少，那么这个是给您额外的一个优惠。 嗯，好好，感谢乔经理的介绍哈。那么如果听众对奥迪车型感兴趣的话，或者对这个3周年店庆感兴趣的话呢，都一定要到店来试乘试驾，到店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地址呢是位于丰台区的南四环刘湘桥东200米路北，北京国富信奥众奥迪中心，电话是400-840-6991，400-840-6991。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接着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首创奥特莱斯 ZW 汽车养护工作室，目前是房山区最贵汽车惊喜店，店内汽车美容保养快修及车检业务一应俱全，联系电话及同步微信13021138297。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9先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你准备好了吗？ 嗯， 3、2、1。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集结汽车资讯，引爆汽车生活。现在进入风声盘俱乐部。 在镜子里面，旧时光和我相遇，那片远远的天空，炉火映红的暖冬，大雁飞过秋天的海面，看着奔跑的童年，吃着脚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 是方向盘俱乐部哈，我是主持人彤彤，来问候大家下午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国富信澳众奥迪中心的销售经理乔经理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刚才乔经理在上三段节目当中都有介绍了一款车型，是奥迪 A6 的30周年的这一款车型，它无论是在这个配置啊，然后动力啊，外形啊等等等等方面嘛，都是有了这个进一步的提升哈、啊。如果听众对这一款车型感兴趣的话呢，都欢迎到店去试乘试驾哈。地址呢是位于丰台区南四环刘湘桥东200米路北，北京国富信奥众奥迪中心，电话是400-840-6991，400-840-6991。也是正值这个店庆的期间哈，去购车还会送这个舒心大礼包以及原厂自行车，买车呢还会享受这个冰点的价格以及优惠政策。好，刚才乔经理问我一个问题，说你有看这个朋友圈晚霞刷屏吗？哎呦，我说可不嘛，这两天晚上啊都是在说这个北京的空气也变好了，天也蓝了，然后晚霞也特别的美。 但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话，咱们现在人的生活节奏比较快，然后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重视咱们生活的品质和环境，那接下来就不得不要提的就是咱们奥迪 A 六这款车型配备的四驱独立空调。 对， 彤彤知道四驱的意思吗？四驱指的不是咱们的四个轮驱动。 而是指的是咱们的什么主驾驶是一个区域，副驾驶是一个区域。 哦， 两个 哦，是这个四驱的区域啊、哦。可能我一听就以为是四个轱辘都可以驱动的意思，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对，咱们奥迪 A6 配备的咱们四驱独立空调，它是有负离子发生器的。它是在三驱豪华自动空调基础上增加了咱们数显控制的一个面板，前后排都可以进行独立的控制。而且是在咱们壁柱上有一个额外的出风口。彤彤，你不要小看这个出风口，这个出风口是做什么呢？它可以通过电机的原理自动产生负氧离子。知道为什么南方多美女吗？ 为什么呢？ 是因为那边雨多，雨天 多 的话，对，会有大量的负离子产生。 哦， 对对，然后这个咱们在奥迪 A6 这款车当中，它有四驱独立空调，它是可以产生负氧离子的。你坐在奥迪 A6 这款车里面，用一句话来形容我觉得比较贴切，你在开门的时候是北京，你关上门的时候就是北欧。 空气变好了， 对， 风景变好了， 对， 空气好，心情也就好了，就感觉到了北欧去旅行了。哦，这说话说得太美了。 彤彤也可以，彤彤也可以去店里赏车试驾，到时候把咱们四驱独立空调的负离子发生器打开，在车里可以享受享受。 好嘞，我就在北欧里面待着不出来了。 然后咱们 A6 这个作为咱们的行政车，不管是家用还是商用。这个配置在北方来说的话是非常应景的。 确实确实。 对。 好，那么感谢乔经理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哈。刚才有说到了是现在啊正值这个3周年店庆的期间。 对。 对，那么在这个店庆期间呢有哪些活动呢？来跟我们听众说一下呗。 在上半段也跟大家有提及，对。然后现在咱们如果能够成功订车，不管您是订的 A1 还是订的 W12, 那么咱们都可以享受一个1万元的舒心大礼包，然后还有咱们奥迪原厂的自行车一辆。咱们的舒心大礼包的话也是为咱们客户量身定做的，里面的话有咱们 PM2.5 的空调滤芯，然后还有咱们的水箱防冲网，以及钛合金下护板、 APP 行车记录仪等等，很多都是咱们日常能够实际用到的。 对对，包括这个天窗贴膜， 对 都是能用到的东西，并不说那些送你一些花了忽上用不上的东西都不是。 对。而且咱们置换的话就是只要是店内置换评估，因为咱们有免费评估的这项业务，然后就可以现场发放1000元的置换代金券。无论您的爱车是残值是多少钱，那么这相当于是给您额外的优惠。而且店内的话也会有咱们的特价车展区，咱们有一个进口车特价车展区，会有 SQ5 A7 A8 等等这些车型，然后无论您购买什么样的车都会有一个额外的非常好的优惠。 好好，那么所有听众，如果你对奥迪车型感兴趣，或者说正对这个3周年店庆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到店来进行详细的咨询以及试乘试驾哈。 对， 地址呢是位于丰台区南四环的刘香桥东200米路北，北京国富信奥众奥迪中心，电话是400-840-6991，400-840-6991，也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也该结束了哈。那么在节目最后呢，让我们感谢北京国富信奥众奥迪中心，感谢乔经理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说得非常好。刚才在开始时间也说了，是学播音主持的，抢我饭碗来了。好，开个玩笑哈。那么也祝所有听众开心快乐哈，也希望你们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不要走开，继续还会有好音乐好节目陪伴在路上的你。好了，节目最后呢，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张惠妹的我要飞，送给所有的听众，拜拜。